Numéro 7. Parlez-vous français? フランス語はできますか? Non, je ne parle que l'anglais. いいえ、英語しかできません。 Parlez-vous japonais? Nihongo wa dekimasu ka? Je parle un peu japonais. Nihongo wa sukoshi dekimasu. Je parle japonais. Nihongo wa dekimasu. Je ne parle pas japonais. Nihongo wa dekimasen. Je parle français. Fransu go wa dekimasu.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フランス語はできません。 Je parle anglais. 英語はできます。 Je ne parle pas anglais. 英語はできません。 Je suis français. フランス人です。 Je suis française. フランス人です。